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来日方长，依然还有很多人，他们优秀、热情、可爱，职场上能干，运筹帷幄，家庭也照顾得很好，是个好媳妇儿、好妈妈，但他们留给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把赚钱看得那么重要，也没有一个民族会把一生的所得都贡献给一所70年产权的房子。身边不少的朋友都常说，他们希望存钱再换一所大一点的房子，然后要换一辆好车，生个健康的宝宝，等孩子独立了，存款到达100万，就开始好好的享受人生。我尊敬他们的梦想，也向他们对家庭的付出致敬，只是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呢？如果不及时把握当下，人的一生也真的很快就会过去。当生命突然被画上休止符，是否会因为来不及好好的享受而遗憾悔恨呢？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这首歌实在太流行，我们也都在找寻。一年当中充满了焦虑和等待，但是每每都是无奈。去的去，来的来，生活在继续，时间在漂移，新的一年我们依然在找寻。

苦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如此犹豫？爱情渐渐模糊，你的付出我总不够清楚。你是我的幸福吗？为何幸福让人变得犹豫？我爱你，不再怀疑，只想对你说我愿意。 想起前几天的时候，家里的热水器坏了，赶上周末找不到人修理。那天头发油腻，头皮感觉像是被塑料袋给裹住一样，没办法呼吸。习惯了洗个热水澡以后，头发吹得热乎乎的，躺在床上读一会儿书，然后美美的进入梦乡。而那天翻来覆去勉强睡着，总是觉得睡得好不舒服。第二天热水器神奇的自己修复了，我迫不及待任热水浸润头发，流过每一寸肌肤，看着洗发液四散的泡沫，好像他们也在唱着欢歌。我享受着水流轻柔的触摸，感受着它无言的温情。能洗一个热水澡是多么幸福的事。在我的意识里，这句话呼之欲出，可转念一想，洗个热水澡不是我每天都可以做的事吗？人就是这样，我们一直拥有的就觉得是理所当然，就像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一样，拥有一样东西久了，我们就会忽视它的存在，一直到失去的时候才发现，原来我们一直很富有，一直很幸福。 笑得就像花儿一样，让我们跑得就 就像风一样，让我们牵着双手飞翔在这美丽又寂静的村庄，让阳光永远洒在你脸上，让世界忘却距离的忧伤，让他们看着我们笑着恋着爱着永远幸福 喜欢你善良，陪你去逛逛，会 爱也总让两个人更坚强。Oh yeah， 我们不会知道以后的日子会有多无常，在我的世界都会有你守护肩膀。 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回家吃饭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？生活中我们总是会有那么多的理由。 我晚上单位有事儿，不回家吃饭。 我晚上要陪客户。 我有事儿，不回去吃。 老妈，我今天晚上同学聚会， 晚上加班， 帮朋友个忙，不回去了啊。 但是你是否也有许多忽略的东西呢？ 爸爸，你好久没回家吃饭了，我很想你。 儿子，今天你妈包了水饺，回家吃饭吧。 老公，你晚上又不回来吃饭了吗？ 把爱留给最爱你的人。 从今天开始，回家吃饭，品味幸福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会选择怎样来度过？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我是小莫，无论世事怎样变迁，都想让你知道你的身边至少还有我。 说到这富有这个话题，我们家楼下住着一对老夫妻，男人年轻的时候呢是海员，在家的日子比较少，飘在外面的时候多，妻子一辈子做着全职主妇，也不太喜欢社交，总是窝在家里养花种草，等着男人回家。终于等到男人退休，两个人可以天天的待在一起，可日子并没有想象中的好。男人习惯了四处漂泊，不喜欢长久居安，女人习惯了整洁安静，看不惯男人常常聚会，啤酒瓶摆得满地都是，两个人磕磕碰碰，过了几年都觉得生活还不如年轻时的聚少离多。可是在某个春天，妻子突发心脏病，差点与世长辞，后来做了支架手术，性命是保下来了，却不能再操劳了。现在男人带着妻子就像是候鸟迁徙一样，每年的九月底就去西班牙，来年的三月底再回荷兰。他心脏手术之后体质差多了，怕冷，西班牙的气候比较适合他。男人说趁妻子不在身边，他又补充着说，他大难不死，我才意识到我有多在乎他。他是那个愿意一辈子等着我的人，他是我太太，年轻时我却没有多陪他，等到老了在一起了，我还对他挑三拣四，嫌日子太过于风平浪静。我就是在作呀，不知道我拥有着的是多么宝贵的东西。 男人现在不再聚会，不再狂饮，每天陪着妻子，有他在，他的世界就是完整的。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，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。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，我要的幸福，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，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碰触，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。 我打开了朋友圈，看到好几个朋友晒出了男片送的礼物。第一个女孩配的文字很让我感动，是这样写的：认识他三年，终于从一个直男程序员进化成正常的人类了。这个情人节终于收到他送的玫瑰花巧克力了。今天他加班回来得很晚，但还是绕路去了商场。我正要给他点赞，却发现他删了这条朋友圈。我私信过去问他怎么删了呢，他发过来一串省略号，然后说：你看看他们几个男票送的礼物都那么高大上，我这儿就玫瑰巧克力，还秀什么秀啊。他说的他们几个也是我们平时交往比较多的一个圈的女生。我往下翻了翻，有送潘多拉手链带好几个金珠子的，还有送各种轻奢包包、大牌围巾的。有个女生收到了价值4000块的钱包，文字是这样写的：哼，我想要的是新出的小双肩，结果就给我买个钱包，不过还不错啦，总比没有礼物好。确实是这样，我看了他们的礼物，一般人都会有那么一瞬间的失落。谁不希望被宠爱呢？谁不希望收到昂贵的礼物呢？何况现在新兴的观念就是女孩子

幸福是什么。 我跟我那个女性朋友说，一个直男能为了你改变，肯花一些小心思来讨好女朋友，难道不是最宝贵的吗？你所拥有的正是别人羡慕着的。400块钱的巧克力和4000块钱的钱包，还真不能说是巧克力就比这个钱包爱的少一点。我们不能因为礼物的价格而忽视了礼物的价值，不是？西方人送礼物并不会计较价格，他们一般选择你用得上或者是美好的东西，比如鲜花、红酒、小盆栽或是居家的饰品，就连收到一张贺卡我都会觉得很开心。世界那么大，人与人的交往错综复杂，可是他记住了我，在圣诞节的时候给我寄卡片送祝福，而且写对了我的名字，我就已经很感激了。对于夫妻或者是情侣之间，我一直都在主张奢侈的自用物品还是自己买比较好，至于各种的节日礼物，别出心裁一点就好。比如我喜欢看国家地理节目，先生呢会买一整套的碟片给我，花钱不多，却是投我所好的。相对于价格，我更加在意的是他的用心。 成了一堵一堵坚硬的墙，我心中依然保留着一片一片最柔软的地方。雾霾弥漫，前路一袭难辨，而

正在为你播出的莫音乐，我是小莫，跟大家聊着这个话题，就是富有。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富有。我们总是喜欢叹息自己的各种不如意，殊不知拥有健康，有一份可以维持生计的工作，一个和美的家庭，粗茶淡饭保平安的生活，我们就很富有了。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们其实都是富翁，因为我们有来自父母的保护，另一半的真爱，子女的依赖，还有着来自同事和朋友的关心。珍惜我们所拥有的，不要等到失去的时候才明白过来。

说到单曲循环的歌，我记得在年初的时候吧，满江的首秀，后来他的新专辑 Mr. Man 的发行，这春晚舞台上曾经的奶油小生终于是蓄着胡须扎着小辫回来了。经过六年的精心筹备，终于在2016年发行的全新专辑 Mr. Man， 这是一张不落俗套而且绝对好听的一张专辑。整张专辑异常的细腻，情绪淡然却又饱满，没有丝毫多余的修饰，清澈的民谣叙述加上淡淡的英伦摇滚气质，重新归来的满江大有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的大智慧，感到不适的时候就离开，有话要说的时候呢就回来，这样的心态也使这张专辑言之有物，而不是装腔作势，抛却流行或摇滚的标签，不迎合时代的这种寡躁，也不压抑内心的声音，或者用满江自己的话来说，既然已经走在自己的路上了，那就不必再慌张，等一次也无妨。 看不见我在哭笑，在黑暗中舞蹈，感受悲伤在缠绕，在黑暗中舞蹈，和痛苦一起跳跃，在月光里呼吸，依靠着山河大地，在月光触摸烧焦的竹笛，在星光下喘息，颤抖的身体，黑暗的身体，有黑色的眼睛，那去悄悄的痛意，在星光下喘息，颤抖的身体，黑暗的身体，有黑色的眼睛，那翅膀遮不住一起的过去，伤疤最后寒冷的冬夜，一捧灰土落入尘封下光里，你看到的是生命最绚丽的美丽，

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有些故事总是藏在背后， 总是藏在背后。 有些歌声总是打动你我， 总是打动你我。 墨音乐，你的故事，我的歌。 你的故事，我的歌。一位老妇人给地方乃至国家的报纸写信，抗议修建那条贯穿她所居住的小村庄的公路。其实从地图上来看，那条路离她的房子还有一段距离。我很困惑，为什么这位老妇人会为那些毫无用途的老灌木丛发出如此的呼吁呢？我敲响了这位名叫玛丽·史密斯的老人的家门，我受到了她热情的款待，然后与他一同踏上了前往树林的小路。他说，我是多么爱这个地方，这片树林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。在这片林子里，很多鸟儿在唱歌，松鼠们大胆地从这个枝头跳向那个枝头。我可以想象，当那条路建成之后，汽车发出的噪音将给这片祥和宁静的树林造成怎样的破坏。现在我能够理解他抗议的原因了，但是当我想到那些权威人士的决议时，我不禁又沉默了。看看这棵树，在短暂的沉寂之后，他说，对，就是这棵树。他温柔地抚摸着树干，看这儿，你能看到什么？我仔细地看了看，哦，好像有人用刀在上面刻了些什么吧。他充满柔情地说，这里刻下的是爱情的誓言，是一对情侣的心。我更加仔细地看了一遍，上面刻着一颗被箭射穿的心，旁边的字母不太清晰。我问他，这似乎代表着一个爱情故事，您知道他们是谁吗？啊，当然我知道他们，他说，这是我和他一起刻下的，我们相爱，但是他很快就要走了，那是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黄昏。在刻完那些字之后，他收起刀，转过身来，紧紧拥抱着我。我能察觉到他的绝望、紧张和渴求。他的拥抱弄疼了我，但是我没有退缩。其实他没有必要那样紧紧地抱着我，我已经不想再逃跑了。然后他吻了我，那吻像是蜂蜜一样的甜美，那一刻好像成了永恒。他没有再做其他的，虽然他很想做点什么。其实在那个晚上，我是不会拒绝他的，因为第二天他就要走了。史密斯太太呆呆地沉静了一会儿，接着她啜泣起来。她的母亲让我看了电报，我的罗宾在战争中牺牲了，我好后悔没能拥有一个我和他的孩子。在一段长时间的停顿之后，史密斯太太温柔地抚摸着那一棵刻着爱情誓言的树，仿佛正在抚摸自己的爱人。但是现在他们想从这儿拿走我们的树。他默默地抽泣了一会儿，接着他转过身看着我。我也曾经年轻美丽过，那个时候我拥有一切，爱人、健康和梦想。然后史密斯太太再次沉默了。微风吹拂着树叶，将叹息的声音轻轻地传过来。他突然很坚决地说道，现在除了这片森林所保留下来的记忆，我一无所有。如果那个可怕的计划通过了，我会毫不客气地质问那些同意修路的人，难道你们从来没有爱过吗？后来许多人都知道了这个爱情故事，他们联名向政府打报告，要求留住这片树林。政府终于同意了人们的请求，修改了公路方向，保留了这片小树林。从此人们把这片树林叫做爱的树林。许多恋爱中的男女青年

人在身旁，一条孤单的走廊，会走到什么地方，在路上会遇见怎样的穹苍。那山顶上的光，好像吹的一道墙，泪眼开了一扇窗，乌云的背后幻身出了太阳，你的心微蓝的温暖的透出了光芒，宇宙里陨落的失踪的岩石有歌唱，月光照 我是小莫，这是今天莫音乐带给大家的全部的内容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。 一千次轮回。 找到你，就像我眼想看潮来潮去，多少的结局都随风散去，我和你天和地，日子在一起哪怕会分离也要努力，多少 冬天里